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一起哈，这个以买二手房的名义诈骗了4名被害人，达到2000多万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之后呢，将择日作出宣判。最终的结果，我们会在这起案件宣判完了之后，第一时间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一起打着这个卖房的名义来实施诈骗的案件。不过呢，这起案件诈骗的数额呢，比昨天的案件要少很多哈，100多万的数额，而且涉及到的是一套这个东城区的房子。那么这起案件又和这个昨天的案件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检察官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的蔡东斌检察官。蔡检察官您好。 您好。 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二手房买卖的一起合同诈骗的案件哈。那么这个被害人啊，我们称她为李女士哈。那么李女士到底是怎么被骗的？您呢把这李女士她整个这个上当的经过跟大家来说一说。 被害人李女士呢，当时呢想在北京的东城区购买一套房产。那么呢，她首先选择了想购买这个二手房。接下来呢，因为她不太懂这个购房的这个整个的流程，所以他选择了一家中介带他去看房。 嗯，李女士她在北京是有购房资格的是吧？ 对对对， 嗯，她就是北京人。 她不是北京，她是在北京工作。 她之前没买过房子，就是她买的第一套。 对， 她当时她所接受的价位啊，小区的这个地点呢，她有什么样的偏好吗？ 他这个具体也没有什么偏好，他主要就是想在北京的这个交通便利的二环以里购买一套住房，所以说他最后选择了咱们东城的这个广渠门附近集中的看房。 广渠门的附近有很多小区， 对对对， 很多小区非常多，非常集中，而且交通比较便利，生活也很便利哈。 没错。 那么他在广渠门附近挑好了一套房子。 对，他是在中介的这个推荐之下呢，看了很多房子，最后呢看中了一套广渠门附近一套一个某小区的标价为300余万元的一个93平米的一套二手房。 那不贵啊。 对啊，可以说这个房子应该算是非常的超值了。 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呢这个李女士呢很快呢就跟那个卖房人见面了，因为这个大家一看其实是一个很明显低价的房子，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对啊，她想赶紧把它给签下来。 没错没错。所以说李女士就在中介的这个人员的这个指引下呢，与卖房人张某呢在中介公司见面了，并且呢洽谈的也比较的顺利。卖房人张某呢也向 中介公司和这个李女士啊都出示过房产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手续，房产证的复印件啊、 嗯、 还有一些、哦、一些证明材料。 嗯，那这个房子是姓张的这个人的名下的房子吗？ 这个房子其实并不是姓张这个人的名下，他呢他不是北京户籍、 嗯、 他也没有购房资格，但是呢他呢是利用了他的一个朋友北京的一个公司，以公司名义购买下的这套房产、嗯、 那这个房子买下来之后是供他来自己居住呢还是干什么呢？ 他就是、嗯、纯就是为了投资倒房卖房。 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价钱比较合适的房子，往往中介公司也会说你赶紧买吧，你要不买的话别人就会抢了。 没错、 跟李女士说。然后有时候中介公司这么一忽悠吧，作为买房人来讲，他有的时候想，哎呀那不行啊，真的要被别人抢了怎么办，我得赶紧签，可能就会在一些细节的审查上有所忽视哈。哎，那么这起案件接下来因为你刚才也提到哈，这个李女士还有中介人员都跟这个卖房人姓张的这人见面了、 嗯、 那么也看了这个房屋的产权证了是吧、 嗯、 那么其他的一些房子的权属的问题他们有没有审查呢？ 这个其他的房子的这个权属问题啊都是比较明确的，但唯一有一点就是在房产证的复印件附记一页，这个复印件比较模糊，其他的页都很清楚，只有这一页比较模糊。对于房产登记是否有登记、 嗯、 登记抵押这一页呢，这个从这个复印件在手的复印件来看是看不出来的。 嗯，他们为什么只看到了复印件？ 卖房人咱们在真正交易之前可能原件都是那个、嗯、由这个自己还先保存着。 哦、 复印件其实效力是一样的。接下来呢他这个李女士呢其实也对这个房屋抵押是否有抵押也产生了这个疑虑。所以说呢在李女士的再三的追问下呢，这个张某啊还是依然的坚称这个房屋啊是没有抵押的， 嗯， 是吧？从来没有抵押，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登记，所以说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易、嗯。那么李女士一看呢，她当时呢也是比较心急嘛，购房，所以说也没有再深究这个问题，在当天呢就与张某， 嗯， 就在这个中介公司的撮合下签订了购房合同。 嗯，那李女士也没有说你要带我去房管部门去查一查这房子到底有没有抵押，她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在中介公司的人后来介绍说、 嗯、 中介公司其实自己是有一套手续的。 对啊， 就是说中介公司接受委托的时候也要认真的核实这个房产是否有抵押，但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中介公司还没有进行这个房产抵押登记的这个查询。 嗯， 因为房产抵押登记的查询需要房屋所有人的授权才可以、 嗯、 所以张某那个时候呢就跟中介人说，你要先给我找好买家，我才能给你去授权让你去查这个东西。所以说在签合同之前中介公司是没有查询过，也是听嫌疑人张某的一面之词、嗯、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李女士已经和这个姓张的人签订了这个合同了是吧、 嗯嗯、 合同里面约定一些什么呢？条款， 合同里面主要约定的肯定就是房屋的这个面积和价款。 嗯， 同时呢对于房屋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地理位置啊，一些产权的性质啊什么都有规定。但是在房屋的合同里面大家可以明确的看到抵押登记这一项写的是没有抵押登记、嗯、 那至于这个房款的交付，比如首付款是多少啊、 嗯、 有没有定金啊，定金是多少啊，这一块有没有约定啊？ 这一块也有约定。 嗯， 这个李女士呢也是打算是进行这个贷款来买这套房子。 嗯， 所以说约定了这个定金为5万元， 嗯， 首付款160多万元。定金呢在签完合同之后呢，这个李女士呢当天就通过自己母亲的账户呢把这个定金打到了嫌疑人张某的这个账户里面。从咱们到这儿来看呢，其实咱们这个合同都是非常的顺利的在进行。 对，对，这个就是跟正常的二手房交易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对 是吧？ 对对对。 哎，那李女士那个160万的这个首付款后来付了吗？ 160万的首付款李女士也付了， 也付了， 并且也是直接打到了这个张某所控制的一个账户里面。其实李女士呢当时也有一些疑虑，要不要直接打到人家的账户里面，因为毕竟房子还没有过户， 嗯， 是吧？ 对， 对。 但是呢在这个张某的这个多次催要并且呢就是威胁你，这个 威胁 要挟吧， 啊， 就是你如果不尽快咱们履行咱们的合同，不直接把这个钱打到我这儿，那我们的房子后边还有好多人排队要买， 嗯， 是吧？ 嗯、 我们卖这个房子卖那么低，肯定是急需用钱。 嗯， 你要是这么拖着不给我这个首付款的话，那我就找别人买了，对吧？然后李女士呢，为了说是吧，这个房子不被别人给抢占了，所以说她也就听从了这个 张某的意见、哦、直接把钱打到了张某所控制的一个账户里面。 这里我再多问您一下，就是李女士在买这个房子之前，一般买房人吧，他买之前总不能只看户型图是吧，总得到房子去看一看、 嗯、 地理位置啊，这个房子新旧程度啊，小区怎么样啊，这些李女士都看了吗之前？ 对，这些李女士都是在这个中介带领下都看过了， 都看过， 就是房屋的外观设置、 嗯、 还有它周边的环境、 嗯、 李女士都很满意，再加上这个价格又很诱人、 嗯、 所以说李女士真的是不想错过这个房子，所以说也一步一步的就掉进了嫌疑人张某所设置的这个陷阱里面。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嗯， 那后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候就出问题了呢？ 在这个合同正式签订之后呢，中介公司就拿到了嫌疑人张某所授权的这个查询函， 嗯， 到房管部门查询了房屋是否有登记抵押。中介公司经过查询呢，发现这个房屋的确是有抵押的，但是呢，嗯，上面的抵押登记呢，只有一个时间，没有具体的抵押金额或者是抵押的单位都没有、 嗯、 但是呢中介公司的人呢认为呢这种情况在二手房买卖当中经常存在、 嗯、 就是如果说张某把这个首付款拿到以后去解除抵押了，这个房屋还可以继续的进行交易 啊，对对 对，并且呢他们也可以从中挣取这个中介费、 嗯、 所以说呢他们为了怕惊动李女士，所以说他们没有把这个自己查到房屋已经抵押的这么一个事实告诉李女士、啊、 他担心李女士一旦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嗯、 有可能就会比如说拒付中介费啊， 对 啊，或者会惹出一些什么其他的事儿， 或者是不继续履行这个合同了， 对对对 对, 对， 那么他们就挣不到这个中介费了。 嗯，对，中介公司肯定就想，那你解除抵押了之后，这个合同继续履行就可以了，没有问题了，是吧？ 对对对。 那李女士至今其实还不知道这房子处于这个被抵押的状态。 没错没错。 那么在中介公司查这个房屋状态的时候，也没有显示，比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抵押给谁了？ 没有。 然后抵押了多少钱都没有。 对对对，只有一个，因为这个也属于另外一项的这个、 嗯、 咱们这个隐私的一方面、 嗯， 但是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它是有抵押，而且抵押的时间是在他们签合同之前。 那继续呢？接下来呢？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呢？ 接下来出现的问题就是李女士交完首付款之后多次的催要这个张某的这个房产证那个原件去办理贷款、 嗯、 但张某呢始终是没有拿出这个房产证原件来，但是有一天呢突然呢他这个发现了自己打算购买的这个房屋被法院给查封了、 嗯、就李女士发现， 对，李女士发现自己打算购买那个房屋呢、 哦、 被法院给查封了，经过多次询问犯罪嫌疑人这个张某呢 嗯， 才知道张某把这个房屋给抵押了，并且呢张某没有还债权人的钱，抵押权人申请法院对这个房产抵押物这个房产进行了这个查封，并且准备拍卖来偿还这个债权人的这个钱。 闹了半天还有这么一回事儿。那李女士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其实这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下去了。 没错，所以说李女士呢其实还是说因为她还是非常想这购买这个房子，多次呢与这个张某啊进行交涉，希望张某自己凑钱把这个抵押贷款这个钱抵押的这个钱款偿还了、 嗯、 并且把这个解封之后还可以继续交易。 对，就这笔钱如果还给法院了， 嗯， 那么法院的执行部门他就这个房子就解除抵押，就不再进入这样一个拍卖的一个程序了。 没错。 那这个姓张的这个人当时是什么态度？ 姓张这个人呢是也是百般的这个推脱，并且也写了这个承诺书、 嗯、 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进行这个筹钱的活动，反而是后来呢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是开始避而不见，对李女士的电话也不接、 嗯、 短信也不回，然后告诉李女士有什么问题都去找中介公司。后来李女士干脆找不到人了， 嗯， 李女士无奈之下才只能报警。 她没找中介公司吗？ 她也找了中介公司，中介公司也说找不到张某这个人、 嗯、 他们就现在就是张某就是想方设法逃避联系这个中介和这个李女士、 嗯、那李女士就没想到比如说我现在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我可以到法院去起诉，比如说要求解除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因为这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了嘛， 嗯， 那这样的话那我就起诉解除这个合同，你把160万和5万块钱还给我、 嗯、 或者你双倍返还定金、 嗯、 因为他算他违约嘛，双倍返还定金、嗯、然后我就不买了就得了吧。 因为这个这里要说明白的就是 张某在拿到这个定金50,000元和这个购房首付款1,610,000元的之后，短短的2天之内就把这些钱全部用于归还个人之前的一些其他债务，个人消费他自己买了一辆宝马车， 还买了车了， 对对对，用于个人消费用了，所以说他这些钱款都挥霍一空了，所以说这些钱款如果即使不履行这个合同解除了，他这些钱款也是没有办法还给李女士的。 那现在李女士选择的不是诉讼的方式，是报警， 没错。咱们之前说的张某的一系列的行为，就是包括他前面隐瞒事实真相，隐瞒这个房屋已经抵押的这个真相，骗与这个李女士签订了合同，并在合同中明显的有这个隐瞒事实真相的这个行为之后呢，又很快的将这个165万元定金及首付款挥霍一空，并没有去履行合同的这个意思，所以说他的行为已经涉及到了这个合同诈骗的行为。这样的话，进入这个合同诈骗是由这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处理的嘛？所以说这时候如果李女士再到法院去起诉打民事官司，这样的话按照咱们国家这个诉讼的规定的话，要先刑事后民事， 对， 所以说在这个刑事案件没有处理完之前，这个民事法院是不能受理的。 张某后来被公安机关给顺利的抓获了吗？还是说费了一番波折？ 公安机关先后找过张某2次，第一次的时候张某还是比较配合的，到公安机关也是进行了极力的辩解，说打算要还钱，正在筹钱。公安机关也是给他一定时间嘛，如果说他能够及时的还款的话，那也是最好的一个处理办法。 对。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公安机关发现这个张某呢并没有做这个筹款的这些相关的工作，反而是进一步的逃避李女士联系，所以公安机关最后就以这个约谈的形式将这个张某带到了这个办案地点，之后将他采取了强制措施。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姓张的这个人啊，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张某呢，现在据他自己的供述，他就是一个专门的在北京呢倒卖房屋的一个人，说老百姓北京话讲，他就是一房虫，专门的就是哪个房子价格比较低，他先买进来，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再卖出去。但是这一次呢，他就没有玩好，可以这么说， 就玩砸了。 对，他当时买的原值的这个房子，其实要比现在他跟李女士签订合同的价格还要高，所以说他卖出去肯定是要赔钱的，所以说他当时买的时候买的价钱高了，反而挂出去很长时间没有卖掉，他就慢慢的就减价，减到最后他都肯定是要赔本的，他还是依然的跟那个李女士签订了合同。所以说他虽然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倒房的人，但是这一次明显的就是从中无法获利，但是他依然积极的是吧，在运作这个事情，并且呢把这个钱款呢所得的钱款全部用于挥霍了。 那他那个之前还牵扯到了什么官司当中是吗？因为被法院查封了， 对， 那个咱们了解过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吗？他牵扯到了几套房子，牵扯到了什么官司里面？ 其实张某呢，他咱们刚才说了，他是一个专门倒房卖房的， 对， 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在北京市的朝阳区其实牵扯了几桩那个民事的诉讼，主要就是因为买房的时候呢这个存在一些经济纠纷，但是呢没有使用这个诈骗的手段，那么所以呢我这个也不属于这个刑事犯罪。在民事判决生效之后呢，在法官多次的这个执行的过程中呢，他都拒绝执行 主动履行， 并且呢在朝阳呢有过一次因拒不履行法律判决法律裁判被司法拘留过一次，有这么一个劣迹， 但是还是不履行。 对，并且呢他有意的就是刻意的要回避履行那个责任，就好像咱们在说的这广渠门这套房子，他在购买的时候呢是用朋友公司的名义来购买，在这个购买之后呢又把这个公司的法人变更为自己的另外一个亲戚，始终都不把这个房子放在自己名下，他就是怕如果放在自己名下，咱们法院的执行机构可以查到他当前的这个财产， 对， 可以对他进行履行，所以说他这些都是刻意的隐瞒，对， 就是一个故意逃避法院执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没错， 其实就是一老赖， 对， 可以说对吧？ 对， 但是后来的房子不还是被法院发现了吗？不还是被查封了吗？ 因为他这个房子设置了有抵押权人，按照他们当时的这个借款抵押贷款的这个合同，在期限内他没有还款，抵押权人就可以申请法院对进行这个 合同的这个执行。 咱们继续还说这个事儿哈。那现在姓张的这个人，他这个已经被抓获归案了哈。那么他的整个的认罪的态度，包括咱们在提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辩解？ 在最开始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的时候呢，张某呢还是多次进行了辩解， 嗯， 就说自己并没有想骗这个李女士的钱，自己是想履行合同的。但是呢，随着证据的收集的越来越充分，更多的这个证据来证实张某啊在获得李女士钱款之后，并没有任何一项是有助于这个合同履行的工作，反而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个钱款挥霍了。在众多的证据面前呢，他张某呢也自己谎话嘛，也编不圆了。最后呢，现在目前在我们起诉之前，他还是承认了自己是犯了这个合同诈骗。 他有没有过这样的表示，说能够让李女士的损失尽量把自己骗的这个钱啊归还一部分啊，或者说他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财产能够让李女士的损失减少一部分？现在咱们在目前的这样一个阶段，他有没有这样的表示？ 他其实从公安机关第一次找他的时候，他就向李女士和公安机关保证说，我尽快以各种方式，不管是从老家找亲戚朋友借也好，还是说其他的方式也好，尽快还李女士的钱。但是到采取强制措施，到我们起诉之前，他虽然有很多的机会是吧，与外界联系进行筹钱，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是分文没有赔给李女士。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按照咱们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啊，这个张某是涉嫌的是合同诈骗罪，按照刑法的规定，他的数额呢也是100多万，数额也不小了。那么他可能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刑罚的幅度会是大概是多少年到多少年之间？ 刑法规定呢，合同诈骗罪的量刑标准是50万元以上就够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了。 那么他面对的就有可能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这样的一个处罚，是吧？ 对。 哎，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李女士是一个受害人啊，她损失了这么多钱，结果呢房子还没有买成。您觉得之所以李女士会掉进这样一个陷阱当中，咱们分析一下哈，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啊，主要我们经过我们分析和李女士呢进行这沟通啊，发现啊她呢有两个致命的这个弱点，一个呢是急于的在北京购房，第二个呢是对于购房的这个整个一个流程啊并不清楚，他只关心这个房子的价格、位置、户型一些外在的一些东西，而对于房子背后的这些债权关系、是否有法律纠纷这些东西他都不了解。这些东西的他的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张某和中介公司所得到的，在利益驱动下，张某和中介公司都骗了这个李女士，最后李女士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受害人， 他 到最后才能知道这个真相。 那这里面中介公司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当他查到这个房子有抵押的时候，他却没有选择告诉李女士，而是觉得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如果这个张某解除抵押的话，其实这个事情这个合同就继续履行下去，没有什么事儿了，是吧？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考量，就选择了隐瞒。 如果按照咱们中介公司是一个这个居间介绍那么一个角色的话，应该把这个双方的信息呢都是非常的坦诚的相告， 对吧？ 但是呢，中介公司呢心存这个私心，是吧？为了促成合同，为了争取这个中介费，反而隐瞒了这个事实的真相，其实是间接的帮助了这个张某实施了这个犯罪。但是呢，这个中介公司呢并没有像张某一样非法占有这个李女士160余万元的这个购房款的这么一个故意，所以说他呢应该不属于张某的这个同伙，或者叫共同犯罪。 因为中介公司在履行他一个居间服务的时候，可能是存在瑕疵、存在问题的。如果说因为比如支付居间费的问题，中介公司和李女士产生了一些争议的话，那么这个有可能会通过一个民事诉讼来解决。当然这也是后话了哈。那么通过李女士这样的一个遭遇哈，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在最后跟大家说一说。 通过李女士这个案件呢，我们呢发现呢，其实购买房屋啊是咱们中国人一个人可以说是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了，可能牵涉到自己毕生那个积蓄或者是整个家庭的积蓄，是吧？所以说在购买房屋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那么呢，购买房屋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像吕女士一样注重房屋的这个可见的这些条件、价格、外观、户型 等等这些常见的这些可见的这些材料， 嗯， 而是呢要了解房屋是否牵扯到这个抵押，是否牵扯到法律纠纷，或者是继承纠纷，这个产权的问题。 对对，就是房屋的权属问题是不是清晰明确？ 对对 啊，有没有这个设置抵押？有没有被法院查封？有没有其他的共有人？ 嗯 啊，这里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一定要查清楚。 千万一定要这些事情啊，其实是在这个购买二手房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千万不能说只听卖房人和中介公司的一面之词，一定要这些事情尽量是亲力亲为，这样的话才能不给自己埋下这个隐患嘛。 没错。 第二个呢，购买二手房的时候呢，咱们呢应该在交付这首付款的时候呢，也尽量的选择这个资金监管。 没错 啊， 是的， 因为在你付首付款的时候，这个房屋可能还没有进行过户，但是如果说你像李女士一样，直接把房款打到了这个卖房人的这个账户里面，那么这些钱款就完全的暴露在了这个卖房人的这个控制之下，他想怎么控制是不是你说了算了，他收了这些钱以后，主动权就到了这个卖房人手里了。那么咱们如果选择资金监管的话，那么这个资金监管虽然说李女士已经付出了这个首付款，但是钱还没有完全的受到这个卖房人的控制，所以说可以督促卖房人完成咱们这个购房的这个房屋买卖的这个合同。 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的蔡东斌检察官，谢谢蔡检察官，蔡检察官再会， 再见。 朋友们，这期案件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感谢检察官为我们的详细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购买二手房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仔细审查相关的一些手续。那除了说基本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坐落呀、新旧程度啊等等等等之外，房屋的权属问题有没有抵押，涉不涉及到纠纷啊，千万不要忽视。而且这个呢，要远比房屋的本身要重要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也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说说房子啊，因为现在这样的房屋啊价值巨大啊，一旦出现了一些问题，就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小薇愁什么呢？